我叫啰嗦。 就当我们不认识，从来也没有见过面。 喂， 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喂，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呢。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影视剧花园，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安排的是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录音剪辑。 这部影片是根据李英儒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它描写的是1943年抗日战争时期在华北平原一个古城中地下斗争的故事。是一个冬天昏黑的深夜，在荒漠的野地里，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两个一前一后急速行进的人影。他们几乎整个夜晚都是在鬼子和伪军一个个大坟圈式的炮楼下穿行着。在前面领路的是武工队梁队长，后面是个穿大褂戴呢帽的，他就是故事中的主人公杨晓东。现在他们冲过了封锁线，走进一个村子，在一所矮小的土房面前站住的。 警官， 这儿呢。 从他们身后闪出了个年轻妇女。 来来，道上小心的。 嗨，看你这婆婆妈妈的，这又不是头一回。老杨，咱们也走吧。 好。 金环拿着预先准备好的包袱，系上头巾，在头地走。老杨紧跟在后面，直向通往城里的大道走去。一场尖锐复杂的地下斗争，就将在杨晓东到达城里以后迅速开展起来了。金环接上了和城里的关系，又出城回去了。杨晓东比预定的时间稍早一些来到一家小饭馆，这是约好会见的地点。不一会儿，有个姑娘推门进来了，她看见杨晓东桌上用筷子摆好的暗号，就朝这边走来。猛一看，杨晓东以为又是金环，可姑娘的装束打扮完全是城里人的，神态也全不像金环，而显得端雅年轻。杨晓东听金环说过，他有个模样和他十分相似，在医院里当护士的妹妹，却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 你是银环？ 杨先生， 来来来来，吃一点来。目前苏联红军展开全面的反攻，我们抗战胜利的日子更加接近了。但是越在这种时候，敌人越要做垂死的挣扎，而我们呢，斗争越残酷，工作必须越加紧。最近日本人从华北调走大批部队到太平洋作战去了，而这里呢，他就不得不依靠伪军。上级这次派我进城来，中心任务加强对治安军的瓦解工作。 从饭馆出来，杨晓东和银环分手，去找一个叫韩燕来的。杨车把他拉到一间破旧的三合院前面停下了。杨晓东正要上前叫门， 拉车的小伙子抢上前去，先把门推开了。 我就是韩燕来。啊，静华，住到这院你尽管放心，东屋住的是周大伯，我爹的好朋友。 啊， 爹妈死了以后，他看我兄妹俩可怜，就把他的车让给我了。来来来，他自个儿种菜园卖菜。哎，房东苗先生是个混官面的， 嗯， 人还老实。住到我家里啊，可就得让你受罪了，连个囫囵铺盖都没有。你看这不是很好吗？这附近住的都是穷苦人，生活也实在够呛，一天吃不饱三顿饭，一年混的连身子都裹不住，再加上鬼子汉奸特务狗腿，多得赛过臭虫跳子，没一天安生日子过。 推门进来的是抱着床棉被的小姑娘和银环。 哥， 燕儿，哪儿弄来的被子？ 银环姐说咱家布盖少，就把她的拿来了。 哎，那你？ 我有富裕的。 住算住下，剩下就是户口的问题了。 户口？我可以让苗先生想办法。 我去弄个证件来。 银环从韩燕来家出来，走到一家高围墙朱红漆大门的住宅前面，他登上台阶进去了。 大哥， 银环， 哎呀，你这个人这么多天不见面，你知道我多担心，又没法跟你联系，快进屋吧。 嗯， 进。 进了屋，高子平随手打开收音机，忙着给银环倒茶。银环一眼看见桌上相片镜框上夹着一张他的半身相片，上去就给抽了出来。 银环，做秘密工作一切都得考虑周到，你经常来总得把关系弄得像那么回事。 好了，不放就不放。刘华，让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高大成，提升保安司令？ 可不是，现在城里啊，除了日本宪兵，再没日本部队。鬼子啊，只得依靠治安军，而不提升高大成，怎么办？ 这倒是个新情况。 银环，你说咱们如果把高大成拉过来。 你想的太容易了，这些汉奸卖国贼呀。 不，事在人为。你瞧，我利用二叔高级参议的关系接近了高大成，要不他能给我这份请柬。 小高，今天我来找你就是有件事跟你商量。你 我还没说到正题呢，你看咱们俩一块儿去。 他们请客，我不去。 这是拉上层关系的好机会。 这回头再说，小高，你给弄个正件行吗？ 怎么，老家来人了？ 行不行吧？ 这好办。 高子平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同志员证章，交给银环。银环把证章送去给杨晓东，把小高谈的情况也汇报了。 哎，高子平表现得怎么样？ 他虽然不是党员，可是工作挺积极。 哦， 他还弄到了一张今天的请帖，去参加高大成的宴会，还让我一块儿去。 你去吗？ 不， 我研究过一份材料，治安军有一个团长叫关静涛。 对， 根据这个人的出身和他的情况，倒是值得我们重视。我看关静涛这个人有条件争取。 你的意思是说？ 你看啊，现在城里头除了有少数的日本鬼子，大部分是高大成的治安军，而高大成这几个团真正能打击下的还得数官团。 如果我们把宽团挖出去，就可以把整个的治安军给他打乱。 对。 至于高子平想拉高大成的关系，我看现在还没有什么基础，不过这条线索我们不要把它放掉。 嗯， 我们要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我看咱们现在一方面加紧关锦涛的工作，同时下层工作也必须加强。 下层工作倒有些基础。 给肖部长的报告今天就送去。 银环打扮成农村姑娘，趁着黄昏出城去了。她走到离城不远的一个小村子里，找到了送信的地方。 从哪儿来？ 从姥姥家来。我叫银环。 进来吧。 哎，大娘，这是给肖部长的信。 是给老肖的 啊， 明天我就送去。 哎，大娘跟肖部长认识？ 他跟他儿子是同学，一块儿搞地下工作。 我说呢，灯花放亮准有客人，原来是你。 大娘，你说你儿子他也是？ 嗯， 他不常回来吧？ 姑娘，你怎么了？小东没跟你在一块儿？ 哎呦，大娘，你是老杨的母亲 啊！ 大娘，真难为你了，这么大岁数还为革命工作东跑西颠的受累呀。 儿子在敌人刀尖底下挺着胸膛工作，当娘的能缩着脖子打腿堂鼓。 大娘，你就放心吧，老杨好着呢。 嗯， 他是我们领导。 你们拿他大领导，在我面前他还是个孩子呢。姑娘 啊， 来吃红枣。 哎，大娘说的对，儿子白了头，在娘面前也是孩子嘛。 姑娘，你说什么？俺家冬儿在你们眼里究竟有多大？ 别看他胡子拉碴的，他满打满算还不到30岁。 哦， 姑娘，来，炕上坐。 哎， 咱们把灯提亮点，咱乡下不比城里头。 我来。 哎，明天我就送去。 要不是大娘今天你说，我们还以为老杨啊都有小40的人了。 哎，冬儿是20岁头上参加的革命，今年腊月初三刚满28岁，梳大龙的。这些年在外头东跑西颠的，当娘的多么盼着儿子回来过个年。嘿，这儿子甭说顾家，就连他自个儿的事儿他也不操点心。 怎么，老杨还没有？ 嗨，冬儿了，什么不好，就是这件事儿让我操心。有倒是有一个。哎呦，姑娘， 嗯， 烧手了？ 没有。 不是说吗，有倒是有一个，可就是冬儿他相不中，就有割血了。 大娘说着露出了手上的一枚红心宝石戒指。 就这么一桩心事儿，多咱把他戴在儿媳妇手上，我就松心了。 银环回到城里才知道燕来家里出了事。 和燕来他们一起过的周大伯，为了给杨小东上户口，要托人送礼。再说要过年了，怎么的也得包顿饺子。周大伯挑着园子里的一点萝卜上街去，想多少能卖几个钱。哪知道大白天就让几个伪军硬把萝卜抢走了，人也被打伤了。听说这件事以后，银环就把他的毛衣外套送进当铺，才算把这些费用开销了。为了这件事，燕来缠住杨小东，高低不愿在城里待了。 你还是让我上西山去吧，到队伍上跟鬼子干一场，死了也痛快。你想到西山当兵去，那领导上为什么把我从部队调进城里来？ 那你 不过你想当兵那倒容易啊， 你答应了？ 嗯，把你补到治安军当兵去。 什么？ 原来啊，挖掘敌人光靠上层工作那不行，基层工作也很重要。咱们看， 燕来打进了伪治安军，根据肖部长的来信，正面争取关静桃的工作也着手进行了。就在年三十晚上，杨晓东派银环给关静桃悄悄送去了封信。信很简单，也无非是打个招呼，可是弄得这位关团长年都没过好。周大伯他们家呢，今年多了老杨和银环，比往年可热闹多了。大年初一正包着饺子，燕来也回来了。 太长准了三个钟头假。 我跟你说个事儿。 嗯， 上回我跟你说的那两个老受当官气的弟兄跟我拜了把兄弟。 啊、哦、 我们合计着今儿下半夜等睡下了开个会，准备元宵节动手干掉连长。 嗯， 把全班拉出去。 哎，拉出去干什么呢？ 拉到西山上参加八路军呗，还有一挺歪把子呢。 一挺歪把子一个班， 不错呀。 嗯， 那我今晚回去一说准成。 燕来啊，你工作不久很有成绩，可是我问你，明年一开春鬼子又要扫荡，等到麦收的时候，老百姓辛辛苦苦种下的粮食又得眼巴巴地看着被敌人抢去，怎么办呢？燕来，让你当治安军的任务不是早都跟你说过吗？工作必须再加深一步，对于那些个人要多多启发他们的爱国心，让他们看清前途将来。 燕来摸着脑袋傻呵呵地笑了。开春以后不久，传来了一个消息，关静桃带着一部分伪军出城，被武工队打了个伏击，把他给活捉了。听到这个消息，杨晓东心想，这件事可要慎重处理。原先要争取关静桃是为了瓦解整个治安军，现在只抓了他一个人有什么用呢？于是马上让银环出城去告诉武工队，要他们先向肖部长请示，千万不能冒失。武工队的梁队长，别瞧敌人一听到他的名就先惧怕三分，在金环面前他从来都是百依百顺。可这回金环就是带着肖部长的指示回来，梁队长也还是半天想不通，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的一个铁杆汉奸怎么又放了？ 看你哪头轻哪头沉都分不清，快好好说去，把他这个老底先兜一下，再根据这个人的具体特点从正面进行教育，然后放了他。 我不去，你就代表领导跟他谈好了，我又记不清楚，还是你去吧。 这是你的事儿，我还要进城跟老杨汇报教育他的情况呢。 哎，进城总得等谈完话吧，这样你就一块办了吧。 你是队长，你就是去。 梁队长可倒好， 掏出烟袋，索性蹲下了。金环瞪了他一眼，就一个人往监禁关静桃的屋子闯了进去。 大姐，给我碗水喝。大姐，你能救救我吗？ 我是要救你。 大姐，只要你放了我，三天之内准给你家送2000块钱去。 钱？我不稀罕。 好，只要你放了我，要什么都行。 我要你的良心，你有吗？ 告诉你，关静桃，这是我们领导跟你说话呢。 关静桃，你的老底儿我们一清二楚。你原本是北京的大学生，77事变以后你投奔了汉奸齐谢元，考进了清河军校。 哼，这让我怎么说呢？不过你们可以打听打听我关某的为人。 不用打听，我们也知道。去年八里庄扫荡有没有你？千里堤抢粮有没有你？今年城里大搜捕有没有你？这就是你的为人。 我身在曹营心在汉。说这些个干什么？是杀头是枪毙？你们快点好了。 嗯，根据你的罪行，我们完全有权惩办你。不过呀，我们也知道，在治安军里头，你嘛做的坏事少点，所以我们才把你请了来，要给你指出一条蒋公赎罪的出路。现在，你要打起精神来，好好听我给你讲讲有关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对你们的政策。 当天夜里就释放了关静桃。天没大亮，金环要向杨晓东汇报，也进城去了。哪知道在城门口，宪兵队的特务就把他盯上了。等金环发觉，已经没法脱身了。可是宪兵队终于发现他们的那些残酷的刑法，在这个女人面前却是无能为力的。伪治安军司令高大成决定亲自审问，并且把鬼子的多田总顾问也请来了。 请坐。好啊，听说刚才审了你3个钟头，就骂了3个钟头，小娘们不含糊。睁开眼睛看看，这个地方跟那儿可不同了，你要老老实实的回话。嗯 嗯，姑娘你放心，到了我这里，皇军不会亏待你的。请喝茶。嗯，我有一件小事情想要麻烦你。 带人。 金环一看，带进来的是关团长，俩人都不觉一愣。 关团长，认识吗？ 不认识他。 我认识你。 好，以这种坦率的谈话，我非常喜欢。 我认识你，在灶堂里打8个滚我也认识你。你领着治安军杀我们的村子，杀我们的老百姓，你上回逮住你看管不严，叫你跑了，可怎么没掉枪点崩死你？ 姑娘，你的胆量很大呀，我非常佩服。 哼。 哦，你放心好了，皇军不会亏待像你这样人的。 你离我远点，有话你说，我耳朵不聋。 我只问你一句话，你这次进城来想跟谁去联系啊？他住在哪儿？姑娘，你很年轻又很漂亮，而且又非常直爽，你的前途远大得很呐。姑娘，你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姑娘，你 哎呀， 切，只不过是在几秒钟之内发生的。金环趁多田不注意，拔出发髻上的金簪子，刺进了多田的脖子。多田疼得摔倒在地上，金环又转身抱起了个大瓷花瓶要砸过去，可是他身上已经连中几枪，花瓶从他手上滑下来，摔得粉碎。金环的壮烈牺牲对同志们来说，悲痛只能化成力量。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银环又来到了关静桃的家里。 哎，小姐，你找谁呀？ 我找关团长。 他不在家，有事儿跟我说吧。 他不在家？ 是啊，静桃有事儿出去了。 这可太不凑巧了。 有事儿跟我说一样。 你是关太太吧？ 啊，请坐吧。 好。 哎，你 是那位大姐的？ 她是我姐姐。 哦，启涛，这是那位大姐的妹妹。 哦，那是我们静桃的救命恩人呐。 小姐，实在对不起，我还以为是。快请坐。 快请坐。 请坐。 坐吧。 启涛，你 来，随便用点吧。 这几天我正苦于打听不到玲姐家属的下落呢。大姐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从第一次见面一直到她为我，哎，真是永生难忘啊。天这么黑，我这儿不大好找吧？ 不，我来过。 来过？什么时候？ 去年年三十晚上。 年三十晚上 送过一封信，关团长忘了。 哦，小姐，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你知道我这是个什么地方？ 知道，因为我们相信你才来找你。 我是为你的处境担心呐。你不知道，现在城里，小姐，你可要多加小心呐。令姐的死已经使人非常痛心了。 鲜血不会白流，将来我们要让敌人加倍偿还。我想，如果他的牺牲不仅是使你感叹，而是唤起了关团长的爱国热情，使你能够冲破黑暗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来，那才是你的真正出路。我今天来就是想听听这几个月关团长考虑的怎么样了。 我考虑过，我受过贵方的优待，我也很敬佩你们的为人。可是你们希望我做的，小姐，困难多得很呐。小桃。 喂。 是啊， 蓝队长的。 喂，我就是啊。在家没别的事吗？每天如此太费心了。小姐，宪兵队的蓝毛，我虽然官复原职了，可日本人对我一直是难呐。 困难是会有的，我们也并不是要你马上行动，可以以后再谈。只是我们希望关团长今后办事能以国家民族为重。 这一点请放心，今后凡是在我管辖范围以内的事，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好，那我走了。 小姐， 这是什么？ 这是我对令姐家属的一点敬意，收下吧。 收下吧。关团长，你错了，革命烈士的鲜血不是金钱能买到的。再会。 小姐，请留步。小姐，你要是出城啊，可得赶紧走，马上就要大搜捕了。 银环马上把这个新的情况向杨晓东汇报了。 梁晓东沉默了一阵，如何看待敌人的这次行动呢？ 下手快到了，敌人要下乡去抢粮，他怕城里出乱子，所以要来个大搜捕。这是敌人一次有计划的行动，我们要特别的小心。 嗯， 你住的医院目标太大，要暂时搬搬家，以后也要少到我这儿来。 那下次接头呢？ 改在大觉寺，礼拜天下午四点钟。 大觉寺，礼拜天下午四点钟。 嗯。 就在银环和杨晓东分手的时候，刚从外面回家来的高自平被两个突然出现的便衣抓住，押上了摩托车送进了宪兵队。但是很快的，高自平又被释放了。这件事情地下组织里没有一个人知道。礼拜日到了，银环正冒着雨向和杨晓东约定的接头地点大觉寺走去。在一个胡同口，一个打着伞的女人迎面把他叫住了。 是你呀，小姐，关太太正好碰上了你，静桃和我都怕你能来一趟呢。 什么事儿？ 有一件要紧的事儿。 哦， 你们的人被抓了。 什么人？ 是一位老太太，静桃要我想法子告诉你。 人呢？ 我可以领你去看看。 什么？ 行，现在还没有下大楼，伞压在外头，我姨妈就在那儿。 谢谢你了，关太太，今天我还有事儿。 那 等我事儿办完了再去麻烦你吧。再会。 银环犹豫地走了几步，终于还是回过头来。 关太太。 银环跟着关太太一边走一边想，咱们的人是谁呢？莫非他就是老杨的？想到这儿，他不由浑身打了个寒颤。银环被领进一个荒芜的大院里，把门的便衣特务听说是从医院请来给犯人瞧病的护士，就放银环进去了。银环推开关押人犯的屋子，正是他老人家。 在外头可千万留神，你替我告诉东儿，别惦记我，叫他把孝敬我的那份心肠给了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吧。 嗯，不，大娘你放心，我们一定想办法救你出去。 快走吧。 走，我马上去想办法。大娘，你还有什么吩咐？ 孩子，我的好孩子，心腹事我有啊。 大娘，那你就告诉我，只要是我们能办到的，您老人家尽管说吧。 银环从大娘手里接过红宝石戒指，出了大门就拼命往前跑。跑了一阵，他才仿佛突然清醒过来，这是往哪儿跑啊？ 银环， 银环抬头一看，高自平正站在同春楼饭馆楼上向他招手，好像得了援救。银环横过马路冲进了饭馆。 出事了。 谁出事了？ 老杨的母亲被捕了。 哦，老杨？哪个老杨？ 就是去年跟你要正章的那个。 哦，老杨。 嗯。哎，怎么办呢？ 这可是一件大事。 嗯。 老杨的意见呢？ 他还不知道呢。 那得赶快去告诉老杨了。 哎呀，你有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吧，快去找关系救人，我还要马上去大觉寺呢。你快说话呀，到底怎么办？小高，你不是上层关系多认识很多人吗？ 对，你先等一下，我先去打个电话，回来咱们一块儿想办法。 高自平的慌乱神色连银环也发觉的。银环跟到门边，正听见外边打电话的声音。 哎，对，大觉寺，没错，正常的号码是4749。 你给谁打电话？ 给一个朋友。 一个朋友？ 好吧，我全告诉你吧。你不能去大觉寺了，永焕，为了咱们俩，我不得不这样。哼，你也再见不到老杨了。 你， 永焕，人归根到底，总是要。 银环抡起手，猛地给了高自平一个嘴巴，打得他直冒金花，跌倒在地，半边脸也拔了。等他爬起来追出去，已经不见银环的人影。银环不停地跑着，已经可以看到大觉寺了。突然庙门开了，几个特务架着杨晓东从里面出来，把他推进一辆小轿车里开走了。银环一把抱住路边的电线杆，才没有一下栽倒在地。当天晚上，燕来被临时叫了回来。 我早就看着姓高的小子不地道，可你连这点心眼都没有。要叫我说，出卖老杨的是他，也是你。我去找他们商量，豁出几条命，拼死也要把老杨救出来。 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那咱们就这样眼巴巴看着敌人把老杨给折磨死。人一定要马上救，万一出了事，你告诉组织是我的主意，我负责。 林阳，我知道你心里急，我犯了错误，我请求处分。可是我们没有权利再犯第二次错误，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能忘了老杨的话，要争取关静涛起义，打乱敌人的部署，包围咱们的麦收。你这么蛮干硬拼，那你的合法身份和咱们半年多的心血就全完了。 再说，他的情况还没有弄清楚。燕来，我去请示肖部长，你先去打听一下关押老杨的地点。 杨晓东被特务抓进宪兵队，当天晚上就转到治安军高大成的司令部。 杨先生，这几天叫你受委屈了。论杨先生的胆量和才干，本司令我佩服。别看我没念过书，我可愿意跟你们这些识文抓字的人交朋友。好吧，有请。 审讯室的门开了，敌人把杨晓东的母亲押了进来，他们是惯会耍这一招的。 我知道你们共产党都是硬骨头，可总得讲点人情啊，总得可怜可怜你的老太太，你是她的亲骨肉啊。本司令今天成全你们娘俩，咱们再把条件降低一点。 我杨某今天无非是一死， 想死没那么容易。我叫你们娘俩倒替着受罪，看你欠字不欠字。来人， 娘，你的儿子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对人民没有沾误什么，只是想起你老人家拉扯了我一辈子，不但没有什么报答，还是我的连累。 冬儿，别这么说，你别以为娘有你这个儿子觉得受了连累，不见娘养你这样的儿子觉得露脸，娘不后悔。 给我狠的狠的整。 慢着，冬儿，好好的看娘一眼。 娘， 冬儿，你从前说过将来人们都过好日子，娘多么想着看见这一天。 娘，会有这一天的。 老人家说完就冲到阳台上，翻身从这三层楼房上跳了下去。宁折不屈的英雄的老人为我们后辈树立了榜样，依然一无所获的敌人还是不甘心，把杨晓东继续看押起来。趁这个时候，银环、燕来和武工队的梁队长经过周密的考虑和细致的安排，来了个里应外合抢劫监狱，把杨晓东救了出来。杨晓东身受重刑，身体更加虚弱，暂时安置在周大伯家，由银环日夜照看。这样一个重要的犯人被劫走了，敌人当然不肯轻易放过，马上进行全城大搜查。 哎呀，弟兄们辛苦了，来来来来，进屋坐吧。 怎么样，有个病？ 什么病？ 老总啊，你就放心吧，他是我们方东先生一个老同事，刚从北京转型回来。来来来来，进屋喝碗水。 老总，你别惊动病人。 谁干？ 哎，老总， 上级有命令，一律检查。 怎么，生病也得检查？ 检查，我还带走呢。 什么事儿？ 银环一瞧，是关静桃。 报告团长，我们正在检查。 这位团长，你的弟兄要随便抓人，你管不管？ 关静桃，是敌是友，是鬼是神，就看你的选择了。关静桃走进屋子，到床边看了一眼床上的杨晓东，又默默地走出来了。 一群废物，为一个病人耽误这么长的时间，快放线索。 是， 快走。 关静桃走出大门，又转身看了一眼银环，就走了。根据他最近两次的表现，证明杨晓东他们的工作有了很大进展。打铁趁热，杨晓东没等身体完全复原，就亲自来找关静桃。关静桃却还举棋不定。 时机未到，我不能轻举妄动。 那你认为什么时候恰当呢？ 好，那我就说痛快话。我想等到大反攻。 请不要见怪，我想把话说得更直率一些。你这是受了曲线救国论的蒙蔽，那是投降派的遮羞布。关团长，是时候了。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死心塌地做民族的罪人，要么弃暗投明，监工赎罪。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哎，难呐，但有一线之路。杨先生，你现在身体很不好，我看等你养好了伤，咱们再从长计议。如果外头不安全，你不妨搬到我家来住。 关团长的好意我很领情，可是我个人的身体这算不得什么，你应该更关心我们国家的兴亡。 静桃， 有话就说吧。 我觉着人家这都是为了咱们好，这样下去万一被高大成知道了，那可不得了，你再有个三长两短的。 杨先生，你看怎么办？ 出路只有一条，马上起义。城里的敌伪军趁夏收季节又派队伍下乡抢粮，关静桃把他的全团人马都带出城了。经过反复思考做出决定的关静桃，趁这个时机把全部的行动计划在他的部下面前摊开了。杨晓东也在一边静心地等着。犹豫徘徊，这是必须的过程。 太急迫了吧，是不是考虑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不少人有家庭拖累。 家眷的问题不用操心，我们已经派人接去了。 我们倒好办，可是弟兄们， 九位班的弟兄都愿意跟团长走光明大道， 我们一连的弟兄坚决投奔八路军。二连同意。 宪兵队的蓝毛队长领着几个特务闯来了。 哎呀，我的关团长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这儿还按兵不动呢？啊， 蓝队长，我每次出发案都来光顾一下，难得的很呐。 请不要误会嘛，司令的意思是怕你们这儿遇见什么麻烦事儿。 不对，应该说司令对我关某放心不下。 好啊，各位，那就出发吧。啊， 蓝队长，今天你还想在我这儿狐假虎威发号施令啊？ 关团长，怎么今天火气这么盛啊？啊，我看还是放聪明点儿，免得后悔。 不劳你教导，关某现在聪明得很。